求的深刻舍不得，一种人一种独特，他都不舍，形形色色，粉墨蠢蠢，欲动的眼神，不光是散太迷人，要一季的花色，装一身霓虹，发誓输给他，心乱耍的逐客，自以为是的准则，一转身。 气息让我着迷，你

在回家路上，一颗明白没你的名字，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。随你而飞，